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信任。如果在我们的心里很难去信任他人，那么蛛丝马迹都会使我们带着不信任的眼光去看对方，不相信对方爱自己或者是忠于自己。当你陷入这样的困惑，又想要修复你的亲密关系时，你就需要为自己的生命和成长负起责任。当你做这件事情是为自己而做，不是为别人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看你可以做些什么，能让你和对方、你对亲密关系都能够改善。选择将可以为你自己负起一个责任，愿意开启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旅程。你就会明白，你对自己足够信任的时候，才能够信任别人，体验到爱。在心灵成长上，我们学习了很多，修炼了很多，也领悟了很多，都是关于如何被爱，发现爱的，发现你是被爱，被身边的人所爱，也发现你被这个世界所爱。也许要走过漫长的道路，或者是千山万水，有一天你终于发现自己是爱和被爱的，而这个爱在你心里，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拿走。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让你选择相信自己、相信爱的乐曲，由资深的身心灵老师施瑶元所演奏创作的大罗音乐《天籁无极》。位于台湾玉山的塔塔家，它有着最原始丰富的自然场域的能量，浑厚静心的大罗与之对话，涤荡调和我们的身心。先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稍后再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前面所播放的大自然铜锣浴，是不是让我们身心整个感到非常的放松呢？这次的音乐主题信任，特别安排这首乐曲《天籁无极》，是由担任身心灵老师的施瑶轩所演奏，并且与台湾玉山塔塔家的自然山林一同对话，收录在《自然原力》这张声音疗愈专辑中。借由铜锣与森林音场双重的结合，让人卸除了烦恼压力，身心得以修护，回归和谐平稳的韵律之中。5000年来，铜锣被视为极佳的声音疗愈之物。瑜伽大师 Yogi Bha 讲说，铜锣是人类心智初始与终结的工具。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并掌控人的心智，就是铜锣声。那是宇宙的第一声，是创造宇宙的声音，那是创造的根本之声。而对于心智而言，铜锣的声音就如同父母所给予的生命，心智无力抗拒敲奏至善的铜锣。当代的科学研究证实了铜锣的声波和震动会影响整个身体，透过身体7200条神经的震动，改变了我们的身体、情绪和心理。它的音波开启了神经系统，穿射了身体脉轮，帮助能量更顺畅的流动，刺激了我们的细胞，释放阻塞，平衡身体系统，并提升直觉力与观想力，使我们得以重振、整合、恢复活力，并获得安详的心。这首音乐的大自然音场是由台湾知名的大自然音乐家吴金岱在春天时来到了台湾玉山塔塔家收的音。位居海拔2610公尺的塔塔家，原为草竹原住民的语言，它的意思是宽阔平台草原的地方。向东的时候，可以眺望到玉山的主峰与连峰的高山景观；往西时，隔着神木溪 与柱山塔山山脉相望。在清晨与傍晚的时候，山壑间常有云海和山岚。春分时节的清晨，山林中百里透红正盛放的杜鹃花，更为大地添装了彩衣。这首静谧疗愈的乐曲表达了铜锣鸣振划破了天地无情，缭绕悠悠于山川峻岭，汪洋大地，已然沉睡亿万年的宇宙万物，在一声声浑厚的荡漾中苏醒。嗡的一声，唤回了一切自然和谐频率。日月星辰，鸟叫虫鸣，春暖花开，生不止息。溪水渐渐，万象阴生，皆依其自然本性。铜锣此时又显得柔情，依其共鸣，顺应万物，又与之震荡归零。此时锣音在风里绕，风在云里笑，云在水中飘，铜锣依循自然的定律，透过共鸣音频与宇宙之声合而为一。既为合一，是以无极，此乃天籁无极。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当你有需要，欢迎随时运用这首音乐帮助你净化身心灵，补充能量。当我们身心能常保持觉知、信任、安放于每个当下，我们就能从中性心智的立场明白事物，也能从负面的情形中解脱，而自身由里而外散发通透柔和的光芒，也将微妙转化原本焦灼的困难。亲爱的朋友，祝福您。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